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54面，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此六度，乃菩萨究竟自他坚立之大心，能到涅槃彼岸。这就是说明佛提出这六个科目，就是六波罗蜜。这六个科目是菩萨设佛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的菩萨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都是这六门成就的啊。究竟自他坚立，我们把它分开来念呢，大家就清楚了。究竟自立，究竟利他，这是佛菩萨的大心啊，能帮助自己到达涅槃彼岸，这就究竟证得圆满的佛果，也能帮助别人到达涅槃彼岸。这个话说绝了，在大乘佛法里，我们要知道啊，不但是六道是病态，六道所有众生都是病态，就是连四圣法界它也不是真正的健康，全是病人。所以佛是大医王，这佛经常唱的，佛用什么来治大家病，就是用你视线，三规、五戒、十戒、六波罗蜜，啊，这是佛的药方啊，法药啊。世间再高明的医疗，啊，再高明的大夫，治病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啊，治本是什么？了生死，出三界，这才叫治本啊！啊，只有佛能治本，佛法是标本都治。啊，你看，菩萨修这个六度，基本的条件前面说过，我们为什么？修不成，当然修不成。为什么？你不具备它基本的条件。基本条件是远离四相啊！啊，修一切善法，这一切善法就是六度，六度就是一切善法。我们四相没离吗？啊，是在净中有绝妙的方法，信的人太少了，不信的人多啊。净中的妙在哪里？就是妙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看这佛，我们前面讲了多少次，讲了多详细， 这一句佛号展开来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展开来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展开来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尽的法门，把它浓缩成一句佛号。你只要念这句佛号，你就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法门你全都修了，你一个都不漏啊，这还得了吗？不得了啊，谁相信？没有人相信。相信的人有福了，相信的人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呀、啊！我叫人还假以不信啊！为什么假以不信？因为你相信的程度不够，百分之百的相信，无量寿经就不了了。相信的程度不够，说叫你念经，念经帮助你正信，帮助你坚定的求生的愿望。你知道极乐世界太好了，那个地方什么灾难都没有啊！啊，变法界、虚空界最好的修学环境。啊，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没有受过，没有听说他讲极乐世界有什么病痛，啊，有人生病了，没听说过啊。啊，极乐世界有人死了也没听说过，没有病痛啊，没有死亡啊。啊，后面会讲到谭鸾法师给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17种依报庄严，8种正报庄严。啊，这些我们都必须熟知的。啊，我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明白了，首先是自己明白啊，自己不明白贪念这个事情啊，放不下了，没有别的贪念嘛，情执嘛啊，远离四相，修持六度就对了。我们用什么方法把思想放下？该注意说，就能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放下。啊，你真正能够依照大势至菩萨教给你的方法，都是六根精进相继。念上个3年5载，不知不觉的思想放下了，没想放下呀，没有故意把它放下了，自然就放下了，就没有了啊，心里头再不会想到我了。啊，我的福报，我的病痛，我的身体，再都不会想着。为什么？全想阿弥陀佛。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通通没有。啊，全心是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全部的心念。这就是真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其余的都烟消云散了， 这跟阿弥陀佛同心啊。啊，念这部经，念四十八愿，跟阿弥陀佛同愿，同心同念，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你的往生绝不在同居土，也不在方便土，直接就生十宝庄严土了，是我们一生可以办得到的，为什么不敢？而且不需要很长时间。啊，三年五载，十年八年，是决定可以办得到的。你真立下这个大愿，朝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去迈进，跟诸位说，阿弥陀佛就天天在你身边，他照顾你，诸佛如来护念你，龙天善神保佑你，世出世间低等的好事，为什么不要啊？还要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还自以为是，错了。菩萨自行此法，亦以此教导利益众生。啊，六度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无量法门。如果我们完全从大乘法里头来讲，布施是放下，要把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放下，啊，要把我们的妄想习气放下，啊，这个在大乘教里面叫法祸法。跟大乘合起来啊，戒律就是贤首过师讲的四德里头唯一有责，职业是什么？做出最好的榜样给世间人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一切大众的好榜样。什么榜样？菩萨的榜样，真正修行人的榜样。啊，忍辱就是耐心，坚持，永远不变，永远不改，永远不失掉。啊，精进，精是纯而不杂。你看，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精进的。一门深入是精啊，长时熏修是进啊。啊，禅定。心无杂念，清净心现前，智慧就开了。啊，智慧才真正是真法救主。啊，从自己做起，自己的真法救主，自己的真法跟如来的真法是一，不是二。啊，才能够普度众生。这是智慧的起用了啊，所以说菩萨自行此法，又以此法教导众生，故续教化安利众生， 啊，慧疏有解释，以道受人为教，成佛之道。传授给他人，这叫教啊。转恶成善呢，为化了。老师教导我们，教了，我们化了没有？所以，我们常讲教育，教学。啊，佛家讲教化，这个教化意思深啊。教而不化，没收到效果。啊，化就是转恶成善，转邪成正，转凡成圣。那真起了变化了。啊，教的功德出现了。啊，那为什么我们老是天天在学教而没有变化呢？有变化，不是往好的方面变，往坏的方面就变去了。越变越不像了，什么原因？没有原理思想，他就不能像菩萨那样变。阿罗汉变成菩萨，菩萨变成佛，那是往正面变。啊，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在没有放下。没有把我放下，没有把对立放下，没有把矛盾放下，没有把冲突放下，所以怎么学都学不像啊。啊，所以我们从原理四项延伸的意思，放下自我，放下对立，放下矛盾，放下冲突，真正肯定认知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啊，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相亲相爱，啊，自自然然关怀一切众生，啊，照顾一切众生，全心全意帮助一切众生，这是菩萨心。啊，所以你才能转。转我成善，转迷成悟，转邪成正，转凡成圣，你是能转啊。否则的话你转不了啊。引导众生按住正道啊，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个个都按住无量寿经，个个都安住阿弥陀佛，什么灾难都没有。啊，你身体无论是什么毛病，啊，得癌症、得不治之病，自然就身体就好了，恢复正常了。这个是佛在 一教经上说的。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我们前面读过的。意思跟一教经上完全相同。止心一处，我们要能止啊。啊，这个351页倒数第二行啊，止心一处。我们的心性散乱心啊，一天的胡思乱想啊，止心一处什么？我只在阿弥陀佛，我想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止心一处。我没有了，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无事不办，阿弥陀佛能办的你全能办。那么阿弥这一部无量寿经说什么呢？还不就说的自己吗？不是讲的别人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引导众生安住正道，建立大心啊，大心就是大乘无量寿经，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叫安住啊，安是平安，平等安住啊。安就永远离开灾难了，离开危险了。该大师以六度教导于摄受众生，使之转恶成善，发起大心。啊，建立大心就是发大菩提心。啊，发求生净土的心，发清净弥陀的心。啊，安住正道。啊，无量寿经就是正道。此道非是小道啊，盖为无上真正之道。啊，无上者更啊，无有更能胜过之者。啊，在一切佛法里头达到了登峰造极，没有比这更高的。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你找不到再高的了。这个方法，释迦牟尼佛跟一切诸佛如来为我们介绍。一日到七日就成功，你再去找方法，什么方法能够叫你一天到七天就成功？上上根人一天就成功，根性再钝的人七天也能成功，还有比这更高的？ 还有比这个更快的吗？还有比这个更稳当的吗？啊，还有比这个更容易的？找不到了。越是殊胜的越容易。啊，出世间法如是，世间法也如是。你看在中国，中国学术的大根大本有一部经叫《易经》。易经是中国学术的根本啊，易也不难啊。啊，出世间法，凡夫成佛也容易，也有一部易经。这易经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寿经。更容易的小本阿弥陀经，易经啊。从圆公大师以来，依照阿弥陀经修行往生正果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啊，依照无量寿经的人还不多来。啊，为什么？无量寿经没有好的本子。看五个本子太麻烦了。所以大家呢都学阿弥陀经去了。啊，阿弥陀经尤其得到莲池大师的素抄，藕益大师的要解，圆满了。莲池藕益确确实实把弥陀经的精髓讲出来。啊，这过去我们都学过啊，不止学一遍了。啊，所以这个道是无上真正之道。啊，我们今天就得到在手上了，不认识，不识货，可惜啊。啊，无上真正之道在手里，还去求旁门左道，糟不糟糕？啊，这是什么？说明我们信心不够。为什么信心不够？不识货。啊，还以为有别的道比这个更好。啊，别的道可以帮助这个的。这一桩事情，莲池大师讲得好。啊，莲池大师讲的净宗正住双修，念阿弥陀佛是真修，用什么来助助修？还是用念阿弥陀佛做助修？莲池大师说的，正住全是阿弥陀佛，别再找去寻找其他的了。说得好啊，说得太好了。净土论注，里面说无上者，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者。理，现在人讲真理，穷理，穷是到究竟啊。啊，对这个理已经达到究竟，啊，性，性也是理，啊，性是本性，真如自性啊，净性 你证的不是局部的，不是片面的，你所证得的是自性的全体。这叫穷理尽性啊，更无过程啊！你再想超过，不，没有了，没有能够超过的。佛佛道同啊，菩萨正道妙觉位，就是这个境界啊，穷理尽性，妙觉果。这个果位的人住在哪里呢？住在常寂光，不是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穷理尽性的还没有到圆满，还欠一点。真正到究竟圆满了，更无过者了，他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即果啊，究竟的果位了啊。他不住十宝土，他住常寂光。十宝图也不见，十宝图的菩萨叫化身菩萨，只有无始无明的习气存在，其他都没有。啊，他要求妙觉果佛的帮助啊，有这么一个念头，那就是感常寂光里面的如来就有印啊，印怎么样？印一定现报土，发心身发心土，跟他们和光同尘，给他们做修学的榜样。啊，这是报土里面的化身大士。啊，跟上跟诸佛感应道交。下面就不必说了，跟十法界众生。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感应的道理，感应的现象，感应的善巧方便，我们无法思议，无法想象。说不出来啊。未成法界里面的众生有感，他应不应？照样应。他就在未成法界里头。圆融妙起啊。啊，这一部经里头这些信息都透出来了。这部经的经义深广，没有边际，没有底蕴，就是当人自信。当然我们自己的自信的是弥陀心性变现出来的。 也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我们的自性跟阿弥陀佛的自性是一，不是二。啊，学大乘，学净土，没有这个认知，你没办法契入境界。又华严大疏钞啊，就是清凉的疏钞，第十三卷啊，说无有能故者，故好为无上啊，这是特别解释什么叫无上，没有能超过的，到顶头了啊，这叫无上真者，真实无迷无妄，不简单的什么叫真实啊？不迷了，完全觉悟，这是真的。再没有虚妄，这是实啊。啊，正者与理无差别正。啊，你所见到的真理，没有差错，没有偏差。这是真的。啊，又无邪无趣曰真。啊，这个里面没有邪迷，没有委屈。啊，这叫真。又禅门解正法严藏之正字曰：正者是佛心之灯。这解释更有意思。什么是正？正是佛心。此心彻见正法，故云正法也。啊，见正法的不是肉眼，不是眼识，也不是意识。啊，也不是阿赖耶，他们都见不到。是真如自性。啊，佛心就是觉心，啊，是你的本觉。马明菩萨起心论上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阿赖也是不觉。换一句话说。邪知邪见本来没有啊，迷妄邪取自信里头也没有啊，这些东西是属于阿赖耶那边的事情，与自信不相干。我们迷了，迷在哪里呢？迷在有自信不会用，完全让阿赖耶当家做主， 阿赖耶给我们安排六道轮回，我们就跟着他转。自信好比是主人，阿赖耶好比是你家的佣人啊，现在搞颠倒了，佣人当家做主啊，安排六道叫主人呢到了里面去。真是这个样子啊。主人是真的，仆人是假的。我们错得太离谱了。没有佛菩萨的教诲，我们永远是迷而不觉啊，佛菩萨帮我们点醒，我们才知道事实真相啊。虽然知道事实真相，但是仆人做主已经做习惯了，好像一下还转不过来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这个习气转过来，道理在这里。啊，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熏习正法，熏习的时间太短，力量太薄弱了啊，听这个奴婢的话了，听久了，以为他真的是主人啊。有人告诉我们，一下不相信，都转不过来啊，还是听奴婢去指挥啊，听他安排，受他控制如来称为可怜悯者。你自己本来是一尊佛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想想看，那不可怜吗？什么时候醒过来？那就要靠常识熏习啊，慢慢的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啊，真搞清楚，你就真的转过来了。换一句话是，你就彻见正法了。彻见正法，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你真转过来了啊，没真转过来不行啊。啊，这叫正法眼啊，教下叫正法眼，宗门叫正，这个正法眼藏一个意思啊。道理下面解释这个道，道有两个意思。第一，能通为一，像我们讲的道路，道路是能通之意。啊，从家地通到一地， 从一地则通到遍地。啊，道路啊，引申的意思，我们从凡夫能够通到菩萨，从菩萨能够通到佛，这也叫道。居舍论25人，道义云何？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涅槃路，乘此能往涅槃城故。涅槃城是第一啊，涅槃路是什么路？是佛道，成佛之道啊！你循着这条路你去走，你一定会到涅槃城，你一定能够证得大半涅槃啊！大半涅槃是成佛，小涅槃是成阿罗汉。啊，经中这是大道。这个道在哪里？就是一句名号，六字洪名。啊，那诸位一定要晓得，六字洪名里头，含是圆满的菩萨道，也就是菩萨应该修的，他通通都在里头。一心专修，没有杂念，就像那个大势至菩萨所说，都是六根。都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净念相即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里头要净，用清净心，净是说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有怀疑，你的信心不正，有夹杂，把你念佛的功夫全破坏了。啊，我为什么念佛？我念佛目的何在？念佛的目的是希望通到涅槃城啊！杂念夹在里头的时候，涅槃城就到不了了，功夫全被它破坏了，所以不能有杂念，不能有怀疑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对你的帮助就在此。把你的疑虑的念头打掉，杂念打掉，三昧就现前，这叫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也叫一心不乱啊，功夫前身不等啊，经中设三个等级，上品以一心不乱， 中品的事业心不乱，下品的叫功夫成片。每一个等级里面又分很多很多等级，不一样啊。读诵无量寿经，一心念佛，它会帮助你提升这个等级不断向上提升。如果四相没放下，外面诱惑来了，你很容易退心你很容易变心，又去搞名闻利养去了。又去搞这些世间法去了，那就可惜了。换一句话说，你退回去了，又去搞六道轮回了。涅槃路又迷失了。这个华严俗钞里面讲，通知佛果，故名为道。第二个意思，涅槃之体排除诸障，无碍自在谓之道。这个说法也非常之好。涅槃的体，涅槃的自体，是无碍自在的。它没有障碍，可是现在有了障碍。什么障碍？烦恼障。有三种，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华严经上换了个名词，叫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每一种都是无量无边，说不尽的。这些烦恼习气，自性里头完全没有。所以说涅槃之体没烦恼。我们把这些烦恼统统都放下了，涅槃之体就出现，就现前了。涅槃之体我们言语没有办法说出来。说不出来，我们的心思没办法想得出来，想不到。这是真的。涅槃之体这一句话，在哲学里面称之为 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哲学家自古至今都在那里研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能够把它说出来。本体到底是什么？有很多说法，但是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只有大乘经上啊，用涅槃之体来形容它。其实这是性体，就是自性的。为什么是不能说？为什么不能想？因为它没有形象。啊，在净土中用长吉光来形容它。长是永恒不变的，不生不灭。吉是清净，不动。慧能大师讲。啊，何其自信呢？本自清净，讲清净。第四句话的时候，他讲了：本无动摇，不动，从来没动过的。啊，清净。第二句讲了：不生不灭。全部都是讲涅槃之体。啊，还讲那个第三句：本自具足。这个题里头。虽然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有，只是他不信，他不信，他什么都有。啊，世尊在华严经上把本自具足呢具体的说出来了。啊，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把能大师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体说出来。他具足什么？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啊，本自具足。但这三样东西你在性体里找不到。你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没办法接触它，它不是物质现象，你接触不到，也不是自然现象。啊，你用心思去想，想不到，为什么呢？它不是精神现象。啊，我们的思想对精神现象能够圆得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对物质现象能圆得到。啊，它不是啊，它没有现象啊。啊，我们讲整个宇宙去，把它归纳为三大类：自然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它都不是。科学对他也没办法。怎么知道的存在呢？佛经上有一句话说：为证方知。你证到那个境界，你自然就知道了，就明了了。怎么个证法呢？障碍放下就证得了。 你这三种障碍不放下的时候，你永远救不到他。排除诸障啊，就看到了，就见到了。啊，妄想是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见到了。不执着是阿罗汉的定功。九次地定的四禅八定不行了，四禅八定里头还有执着，完全不执着了。第九定啊，菩萨的定比阿罗汉高得太多了啊，尤其是大菩萨啊，定到究竟圆满，那就自性本定，恢复到自性就见性。没有回归到自信，你接不到心啊！要知道，自信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它是你的本体，能生万法，宇宙是它生的，我这个身是它生的。但在佛法里讲，自己的身是正报，自己身之外所有一切都叫依报。这个东西啊，就像做梦一样，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你们好好去想想，哪一次做梦啊没有自己？有没有一个人有这种现象？他做梦没自己，那就不可能做梦，梦中一定有自己啊，自己是真报，梦中梦到很多人，那是你的依报，那不叫真报，是你意识里的变现出来的。啊，我梦境当中有你，你梦境当中有我，古人做古人的梦啊，所以佛菩萨看得清楚，看得透彻，设法界一真庄严，自作自受啊！你要是怪别人的话，那是大错特错啊！全是你自心变现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不是从别人心想生，从自己心想生啊，与别人不相干啊。我们感谢佛菩萨，感恩佛菩萨，佛菩萨把这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才恍然大悟。啊，我们要达到佛菩萨的境界，那就听话，排除诸障，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一放下就见性。见性是什么境界？无碍自在，没有障碍了，得大自在。无碍自在就是成佛了，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为之道，这是道第二个意思。 还是讲的成佛之道。涅槃无明论语，涅槃无明论，跟老子讲的，宁可明非常明，道可道非常道。夫涅槃之明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行明的，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啊，那你要怎样去得到？排除形名，形是形象，不着相；名是名字，啊，一切现象不执着，名词术语也不执着，名词术语是假的，不是真。你才真正体会这四个字的意思，寂寥虚旷，这就是形容。不可以有心知，这个心是什么？三心二意，阿赖耶莫那意识，这是妄心，妄心没有办法知道真心。妄心放下，真心就现前。所以诸位知道，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念头。念头是心起的作用，有念。妄念啊，念念都是妄念的。那我们现在讲，我们研究经教，这个心是妄心，是的。念阿弥陀佛，心是不是妄心？是的。那能见到真吗？难。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一念。念到无念的时候就见到了，念而无念，那是功夫，那是境界。念到无念就见到啊，会不会有这个时候？有，偶尔有，但是不能保持。如果保持，就正果了。念佛的时候有这个现象，诵经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啊，坐在那里诵经。念到很专注的时候，有个什么感觉了？哎，感觉到我身体没有了。啊，你心专注在经上，专注在佛号上，念佛在念佛堂。啊，坐在那念佛，好像下半身没有了。嗯，上半身有感觉， 感觉到没有下半身。刚刚有一点点气入啊，一感觉到我这个，哎，怎么回事情呢？又这个虚妄就增长了，境界就失掉了。那这种境界现前应该怎样应对呢？不理他啊，根本就不要理他，慢慢这个境界时间就会长，确实境界会提升。原本这个身体世界就是假的，它不是真的。你在一心专注的时候，你就体会到了，慢慢就明白了。佛在经上讲的话，它不是迷信的，它是科学。啊，方东梅先生一生的研究，啊，他接触佛教的时候大概30几岁，30出头的，79岁走的，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他学佛的因缘啊，他告诉我很偶然啊，他读书在外国，这学博士在美国来的啊，他拿到学位20几岁，很年轻。啊，学校毕业之后就在学校教书。啊，20几岁就成为名教授，成名的早啊。啊，抗战期间，他在中央大学教书。有一年生病啊，朋友们建议他到峨眉山去休养。峨眉山是佛教道场啊，环境非常幽静，他很喜欢这个地方啊，住在寺庙里头。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啊，通信也不好的。那山上报纸杂志全部都没有，只有佛经啊，读书人们想看书吗？没东西看吗？只有佛经，好吧，就看佛经吧。这一看就上瘾了，他真看懂了，发现这个里头无量的妙义。从此之后跟佛经就结了缘，没有一天不读佛经啊，他完全是用哲学的观点来看佛经啊。前半段那个时候啊，我认识他的时候还算是前半段，不是后半段啊，他的态度是佛经里头有迷信，有哲学，哲学那真是世界一流的啊，是哲学的最高峰啊。他告诉我，他老师告诉我，禅宗、相宗啊、法相唯识宗、信宗，这些都是真的哲学啊，华严。天台都有一部分 啊，他特别喜欢华严经，啊，把华严经介绍给我，啊，我也很喜欢。可能都是过去生中学过，啊，接触到特别欢喜。到他晚年，在学校里，全部他的课程全部是佛经。这也太难得了啊，讲大单元啊，在台湾大学讲大乘佛学，讲魏晋佛学、隋唐佛学，这大单元啊。以后从台湾大学退休了啊，辅仁大学、平津大学也在波斯班开华严哲学，晚年讲这四个大单元，二十多年了，全学校里全讲佛学啊，他的总的题目是佛经哲学啊，非常可惜，他走得太早了。如果他能够再多活十年，台湾的佛教会改观了。啊，他的影响就大了。啊，因为到晚年，对佛法他完全接受。不再说这个里头有迷信，以前还说里头有迷信，以后不再说了，没听说他说过迷信。啊，你越研究就越明白。啊，你看现在我们搞了60年了。啊，当初方老师介绍，我是学哲学进去的。啊，刚刚学的时候受老师的影响，认为佛经里头有高等哲学，有一部分是迷信，迷信那一部分才不碰它。啊，专门在哲学中下功夫，功夫下进去之后，回头看看的迷信，不是迷信，有道理啊。啊，越看越有道理，全盘接受。啊，尤其张家大师教我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了解释迦牟尼佛，看释迦牟尼佛的释迦谱方志，啊，那用现在的这个学术界的角度来看释迦牟尼佛，他是什么人？他是教育家了，一生搞教育啊！现在外国提倡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释迦牟尼佛一生确实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包罗万象。啊，普世教育就帮助这个社会安定和谐。啊，化解冲突，化解灾难。啊，这一部分叫普世教育。啊，全世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应该要学。内容是什么呢？伦理、道德、因果。 啊，社会永远安定，人民生活永远和谐，永远幸福美满。那么在少数人，他求知欲很高，这还不满足他。佛法里头有高等的哲学，有高等的科学，满足你的知识的欲望啊，真正把你提升到大般涅槃啊，这是哲学跟科学的顶峰啊。这50年，西方科学的发展啊，特别是量子力学，啊，找到了物质的本质，就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搞清楚。研究的报告跟大乘佛法所讲的完全相同，证明佛法是科学啊！佛法讲的阿赖耶就是今天所讲的量子力学，比量子力学家讲的更详细更透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个大教育家了。啊，这一点方老师给我上第一堂课就提到，啊，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他是圣者，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他是人啊。我们这些年来锲而不舍的学习大乘，许多的事实真相用科学来印证，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对古人的学习恭敬心尊敬心油然而生啊。他们比我们聪明，我们如果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有他们的成就啊！我们今天能把境界向上提升，确实得力于科学的帮助很大啊！60年以前，科学没有谈到佛学里面这么高深的理论，没谈到啊，现在都谈到，让我们了解 佛家讲的空义，万法皆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佛这么说，科学家也这么说，我们信不信？真正相信了，你放不放下？自然就放下。还没放下，还没放，你还不是真心啊？那怎么办？再学，只要锲而不舍的去学，过十年二十年，自然你放下啊！我这一生就走这条路上，如果不是六十年的熏习，不可能。六十年锲而不舍，没有中断了啊！53年讲经教学啊，古人也说到，学习最好的方法是教学。为什么？你要教，你自己不搞清楚，你怎么教法？那自己要真搞清楚，得真干呐、不干不行啊！干是什么呢？就是科学里面讲的实验。你有切身的体验，说出来自然就不一样了。自己没有切身的体验，讲出来是别人。是经书上这么讲的。祖师大德注解是这个，你自己没有体验。你真干了，自己有体验。这个体验呢，往往能感动人。没有体验，光说别人的。说的人欢欢喜喜，哄堂大笑，一笑就完了。没有感触。真有体验，言辞笨拙一点都没关系。讲得不很好，可是听的人很有受用。为什么？从你内心里讲出来，对，心里话了，不是道听途说啊。后面我们接着看后面，由上可知上面引用的这些经论我们可以知道，道者通知涅槃之路，又即是涅槃。综上经论，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真正的真实无差异，无上的此道穷性尽理，更无有能过之者。大师教令众生等涅槃彼岸，安住涅槃道果。这个大师是指修行六波罗蜜的菩萨。他们是真干，真修六度，真的把六度从自己行动当中展现出来，感化众生。 上上给人，很快就接受就成就了。中下根性的人熏习沉重啊，那就是善导大师讲的，过人呢总在遇缘不同，遇地缘殊胜，一生成就；遇地缘差一点，来生后世。做善根种子，决定得度。啊，所以这一篇经文里面积功累德，这在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啊，我们不必全部学习，里面是几句小段，真正一生不违背受用无穷啊！啊，尤其是应用在念佛法门，帮助我坚定正念啊，强化了我们的愿力、决心、求生净土啊！这一生哪有不成就的道理？我们再看底下，下面由于如上之殊胜妙德而感如下之正上圣果，修因正果啊！我们看底下了这段经文。如尘如是诸善根果，俗生之处啊，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我们把文念下去啊，这一段念下去。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王乃至梵王，这是地位高啊。前面是富有啊，大富啊，是高位啊，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啊。这是永续修福，那他的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这一段说的感果，前面是修因，一到前面这个因行去修，去修得什么样的果报呢？如是诸善根啊，由尘如是诸善根，这是指前面一段文，积功累德之种种善根，实为能感。 我们要特别注意。为什么？今天我们在网络，在信息所在的信，这个信息几乎都是灾难，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灾难。灾难从哪里来的？也是感应来的。我们是不善的果感应，不善的因缘感得来的果。如果我们是弟子规感应品是善业，菩萨六波罗蜜，我们所感的果跟经上讲的一样。那我们现在造的是什么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损人利己，啊，干的是无逆失物，干的果是什么？全世界的混乱、天灾人祸全都出现。啊，自然灾害，你要是深究它的原因，根本的原因，跟我们思想言行有密切关联。这个事情现代科学家证明，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水实验证明什么？矿物它受我们人类思想言行的感应，我们的心善行善啊，矿物就变得很善，就像此地讲的啊，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现。那我们的心行不善，这些无量宝藏都化成泥沙石块变质，本来是宝石啊，是金银，现在变质啊，怎么变的呢？我们念头在变，它跟着变啊。这是佛经上讲的，境随心转，物质环境，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都跟着我们念头在变。我们的念头善，它就善，没有一样不善。啊，善到极处，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不善到极处，这个世界就会毁灭。这个星球会爆炸的。啊，以前认为啊，这是宗教里所说的迷信，现在科学家肯定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的。不能不断悟修善，不可以不积功累德啊！要以种种善根去感啊，感必有因，果必酬因。感是因，因是果报啊！啊，是果， 法藏菩萨感得圣果。啊，他这个圣果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纯净纯善的心性所感得。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时间并不很长。佛告诉我们，阿弥陀佛从修行啊，极乐世界出现到现在才十劫。世界我们看是很长的事情，在整个宇宙里它非常年轻。啊，换一句话，它是个新兴道场，提供给大家去做佛的。那换一句话是，你不是做佛的心，你去不了。啊，它的条件很简单，弥陀经上世尊给我们介绍，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就这么三个条件。要有善根，要有福德，要有因，有缘分。那我们在这一生呢，有缘分，缘分遇到了。那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善根，有没有福德？啊，最简单的解释，什么叫善根？善根是你能信，能理解。啊，信解是善根。福德是什么？福德是真干。啊，行正。信解行正，行正是福德。啊，你真干。啊，经中的三思量啊，信念行啊。啊，信是善根。愿行是福德，真愿意去，真想去啊！真念佛，依教奉行呢，这人有福了啊！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六道众生啊，四圣法界的这些圣贤，有缘没有一个不愿意去的。啊，就法藏菩萨感得的圣果，生生世世，所生之处啊，均得如下文所得之妙果。啊，妙果头一句，受云无量宝藏自然法印。极乐世界是个很大的心系，这个地区非常之大，比我们太阳系大，比我们的银河系还要大。十方世界众生到那里去往生，成就很快啊，毕业就成佛了。所以有很多人怀疑，十方世界众生一切诸佛都劝他们的弟子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容得下吗？能容，没问题。要晓得极乐世界每一天去上学的人 往生的人很多，每一天毕业成佛的人也很多，他像个学校一样，毕业都是离开了，啊，新生就进来了，啊，这是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的。啊，正到妙救国位呢，都回常就忘了，不见了。他在不在？在，在哪里？就在现前。啊，只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的，他真在面前。我们有感，他就有缘。啊，我们跟阿弥陀佛接触的，就等于跟十方如来无量无边的诸佛众生通通结了缘，托阿弥陀佛的福啊！如果不托他的福，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么多佛菩萨众生结缘？这你这种事情多么喜欢喜！啊，头一个妙国无藏无量的宝藏自然法印，这法印两个字讲得好，法是法身，印是感应。只要我们起心动念，就会有感应。如果我们的心行不善，麻烦可大了。什么麻烦呢？我们居住的这个地，大地底下空了，松散了，很容易就出事。出什么事？沉到海底。如果我们多行十善，啊，心地善良，哎，它都凝固了，啊，结成非常坚硬的物质，宝藏啊，永远不会动摇，居住在这里安全啊。我们决定相信，境随心转。一点都不错，确实如是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自然的感应啊！你学了《望境还原观》，就明白这个道理。啊，感应之快，感应的强烈，不可思议。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就在眼前。啊，今天灾难这么频繁，有没有救啊？大乘佛法是肯定的，有救。用什么救？念头转过来就救了。啊，我们不用佛菩萨的话，我们用科学家的话，啊，美国布莱登先生他教我们怎样应对2012的灾难预言，他说2012应该是全人类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的大好机缘啊！所有的人应该端正心念，将世界引导更好的走向。 这个话要用我们的话来讲，菩萨说的呀，布莱登是菩萨再来呀，那不是凡人啊。他说的跟佛说的一样，一丝毫都不差。啊，我们一个地区，大家认真这样做法，明白了，相信了，啊，经教上古人讲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认真去做，改邪归正，断恶修善，这一个地区不会有灾难。如果不相信，怀疑他，啊，老毛病还是常常犯，改不过来，那么换一句话说，灾难就会现前。啊，宗教的祈祷，佛门的这些经忏佛事法会，我们提倡的三十七年佛事，给诸位说，全是治标，不是治本。啊，能够疏解短暂的疼痛，不能根治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要真的把这个灾难化解，那就得真干。啊，要相信神仙，要相信佛菩萨，要相信宗教的经典。这个世界才得救啊。如果还怀疑，啊，还贬斥他们，批评他们，灾难就逃不了。祸福无门，为人自道啊！你不能不知道啊！宝藏前注，前注是丁佛宝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累积珍宝之库藏也。这宝藏，藏是仓库。仓库里面藏的什么东西？藏的是宝。妙法能济众生之苦厄，故以为喻。啊，佛用这个来做比喻。如来所设的妙法，无量寿经是妙中之妙啊，真能救济众生的苦难，苦而苦难啊！啊，用这个作品，这个意思还没讲完，时间到了，明天我们从这一句讲起。